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结合着冬令进补这相关的知识，继续和姚老师向大家进行讲述。下面欢迎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的比较细，尤其是冬令进补这一块，怎样结合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去冬令进补。 对啊，实际上我们这个阴虚阳虚我们讲的可不短时间了，讲的也非常内容多。但是再一次啊，像这个叫基础知识啊，中医简称叫中基啊，就是中医基础知识，像这个知识我们要经常给大家讲，是吧？ 因为它是基础的基础。 基础的基础。 嗯。 啊，这个呢直接啊，这个不要发啊，我们讲多少遍都不多啊，讲多少遍不多。这样我们把这个阴和阳这两个大纲搞清楚了啊，这对你的饮食啊不仅仅是冬令进补的问题啊，啊是不是姚老师？ 是的。 不光是冬天啊，我们要进补要注意这个阴阳，在一年啊当中你在饮食方面啊，你都有心里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原则，都有一个目标。 不仅仅局限于冬季养生，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 没错啊，是不是啊？这就是啊，在冬季来说啊，进补特别强调于这个肾。实际上呢啊，中医认识认识我们整体的啊，人的生理也好啊，人的病理也好啊，发生什么病也好啊，都是从这阴阳这个角度啊来去认识。不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吗？是吧？阴平阳秘，精神乃至。中医什么叫健康啊？ 就用这八个字去衡量你的健康。 是不是？阴平阳秘，精神乃至。精神乃至翻译到现在的边叫身体健康。阴平阳秘这翻译到现在叫阴阳平衡。合起来呢，阴阳平衡身体健康。是不是？ 是的。 这是最简单的翻译。那么我们通过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就道出来就明白了，哦，中医认为人健康就是一个阴阳的平衡。不仅仅我们提示在这个冬季进补的时候把这个着眼点要放在阴阳方面，是吧？同时在一年四季当中我们要保持健康，那你也要随时调这个阴阳，使这个阴阳在动态下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这我们就清楚了。清楚然后我们再说吃什么，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对。 是不是啊？ 是的。 那你又阴虚的人呢，就水不足了。那你吃水里的东西它不就舒服吗？ 对，你就多吃点滋阴的。 滋阴的。 嗯。 阴不足嘛。我们就去滋阴。 滋阴去水。 增加水啊。你看藕是水里的东西吧？ 对，水里长的。 你吃藕。它不上火。是吧？吃了以后它不可干。 对。 不但不口干，它改善口干。那是吧，特别呢藕啊对于肺。肺阴不足。肺阴不足会出现什么呀？咽干。是不是啊？ 是的。 咽干。你这不就清楚了吗？ 哦，明白了。哦，我们平时吃东西还特别要注意阴阳，那你又注意阴阳，那不就能吃出健康来吗？是吧？啊，还有很多了，是吧？我们阴不足的、水不足的，啊，最常用的就是一个蜂蜜，是不是这个？非常非常简单。蜂蜜呢，它有三阴啊，一提到滋阴啊，一叫阴不足啊，一个是滋，一个是运， 嗯， 啊，哎，滋阴啊，运泽是吧？它阴虚啊，它干呢，哎，你就需要运泽啊，它阴不足，你得需要滋阴呢，这个蜂蜜就有三运这个好的效果。哪三运呢？ 李老师，我答一下，您看我答的对。 嗯，你可以说说。 孕肺。 嗯。 孕肤和孕肠。 哎，这个加十分，是吧？哎，他孕肺啊，他孕肺啊，咳嗽呀，是吧？干咳没痰，这叫肺燥。 嗯。 干呐，啊，特别是现在啊。哎，有的家里的煤气这个取暖温度很高啊，血压太高了并不是好事儿，是吧？高了以后呢，干燥啊，是吧？干燥一干呢，就是使人丢水啊，加上冬天呢，大家呢补水量还不足，还不像夏天，夏天一出汗我们渴了啊，哎呀，喝起水来有时候还挺香的。这个冬天呢啊，天一凉啊，人们的喝水的这主动性啊，这还真是不强。 是的。 哎，所以你看谈到冬季养生，我们这个喝水的问题再一次给大家强调是吧？要补水啊，要补水。 因为冬天补阴是重中之重。 对。所以呢也一定要经常啊，要不断的要补水，是吧？这个保持啊，人家实际上就是个水标啊，就是个水标。这个你看那小孩啊，一发烧一跑肚，嚯，马上就瘦了，是吧？那小孩含水分多少？ 80%。 哎，都是水，是吧？一跑肚一拉稀，是吧？一发烧孩子马上就瘦。哎，一好了以后，呵，那就胖起来。哎呀，这孩子真好，水灵灵的。对，就是水。人也得占70%的水，所以这水要不断的给，要给足了，啊，不要等渴了再喝，那就迟了，是吧？特别冬天呢，屋里干燥，啊，我们要经常要补充水啊。这是说到这个，说这个孕肺，哎，特别是空腹喝一杯水，啊，这个姚老师啊，这个刚都说了，叫三孕，第一啊，我们明确孕肺。啊，第二呢，我们再强调孕肤，它怎么还孕皮肤呢？对，因为肺主皮毛，是吧？你的皮肤孕泽不孕泽，光洁不光洁，直接就反映你的肺啊，肺的功能啊，肺的功能如果好，你的皮肤特别好啊，一个是红晕，是吧？啊，有光泽。哎，富有弹性，哎，这就是皮肤非常好啊。皮肤好就说明你肺不好啊，你一旦你肺不好了，肺主皮毛，你的皮毛就不好。特别阴虚的人，就是皮肤呢发干啊，上了年纪有很多皮肤干燥症啊，尤其到冬天之后，哎呀，是不是发痒啊，快啊， 是的， 是吧？哎，发痒有时候比疼还难受，它得快破了，得疼，是吧？才能止住那个痒。 对，快的皮肤都冒血。 啊，都血淋叨叨的。 嗯。 啊，都那样。啊，这样呢就不知道，哦，这是阴虚。那你吃这个蜂蜜呢？啊，它有孕。哎，第一是孕肺，第二呢是孕肤，第三呢就是，哎，姚老师说了，孕肠，是吧？孕肠。啊，这个大肠很多人刚都说了啊，啊，有的人便秘，是吧？便秘呢， 啊，不管是阴虚便秘也好，还是有火便秘也好，吃蜂蜜啊，喝蜂蜜水都有效。 好， 哎，都有效。 嗯，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多喝蜂蜜水非常的好， 非常好，特别是对于什么呢？啊，对于这个啊，婴儿、幼儿，哎、 哦， 和上了年纪的年老体弱的人，那、啊、这个蜂蜜比较柔，哎，柔和，是不是啊？ 嗯， 啊，大家知道啊，三月，但是呢，喝蜂蜜水也有讲究，啊，喝蜂蜜水有讲究。 那您说说看， 是吧？你不说要解决这个便秘，是吧？我们这个蜜有很多很多种蜜了，是吧？有枣花蜜， 嗯、 是吧？ 槐花蜜， 哎，这蜜很多了，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枣花蜜，这个蜜就有补性的东西， 嗯， 啊，它有补性，比较明显，啊，你比如说这槐花蜜，它就有粘凉性， 哦， 哎，你要是便秘啊，你就不要喝枣花蜜了。是吧？哎，你来喝槐花蜜。 嗯。 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注意事项。而一个注意事项是什么呢？需要空腹喝。这个效果是非常好。 早晨起来喝。 啊、哎，早晨起来空腹、 嗯、 啊，空腹喝。啊，这干了一宿了。啊，你想想，是吧？一晚上没有喝水，啊，哎，早晨起来，啊，就需要水，补充水。哎，这时候你空腹以后，啊，身体及时的不仅仅得到了水，同时得到水中的蜂蜜，哎，更利于啊滋润啊这个我们的身体啊， 更能起到这个润泽的作用。 哎，那效果，哎，这个润泽的， 嗯， 这效果没错。这是啊，这是第二，早晨空腹。第三，要是解决便秘的问题，干的话啊，那你就必须喝凉的。 嗯 啊，就凉白开， 就是白开水。 哎，对， 嗯， 是吧？你看这个中医啊，对这怎么喝这个蜂蜜还是讲到的，是吧？你要使得要想发汗啊，那你就温热水。 嗯， 你要使得通便下火，那你就是喝凉白开， 调点蜜。 哎，调蜜水。 嗯， 哎，它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喝蜂蜜，我们说了三个注意事项吧。一个选择什么样的蜜，是吧？因为枣花蜜就是补益，哎、偏补。你要槐花蜜呢，是吧？就清热，啊，这不一样。另外呢，强调空腹。二一个呢，是吧？这强调空腹这个啊，早上空腹喝。啊，第三个强调什么呢？第三个强调啊，还是凉白开，是吧？是凉白开啊，三个方面啊，所以我们把它说细了。这个呢，对小孩对上了年纪，这个呢效果是吧比较平安啊、平稳，经常喝不错，这个挺好啊。实际上还有没有？有， 还有， 还有啊。我们都说常用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经常给大家叙述的一个，特别到冬天啊，几年了，大家冬天用这个啊，还效果还相当不错，叫什么呢？啊，叫莲子银耳。百合羹，啊，是不是姚老师？ 嗯、是的， 这个很多朋友说冬天吃了，哎呀，太好了，非常不错。您说了，这怎么做？这是羹啊，这羹怎么做呀？简单啊，不能复杂了啊，啊，复杂了不行啊。这个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银耳啊，银耳，哎，把它洗了，哎，泡了啊，把百合呢洗了，哎，泡了。啊，还有就是莲子啊，就是三味嘛，啊，这个莲子呢，啊，我们也是把它洗了。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把什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啊，银耳和这个百合，哎，给它挠成了羹，化了。特别这个银耳挠成羹，需要费点火，是不是？ 对，费点时间。 费点时间。好在什么呢？原来我们用的高压锅，是吧？高压锅之后呢，弄完之后洗完之后。我们去打一个坎儿，哎，打一坎儿就闷着它，哎，要怎么还得生火，闷完之后利用它的余热，啊，然后呢，我们再去打坎儿，啊，再把它打坎儿，打两个坎儿以后，啊，我们就发现什么呀，是吧？我们就发现这汁子，啊，开始浓了，是不是啊？开始浓了， 对， 出浆了，但是呢，这个银耳还是硬的，是吧？得把它融化了，那这时候呢，就可以。 啊，打完了木耳就可以在这熬制当中就可以把百合 和这个莲子放在一起了， 哎，就可以熬制了。 嗯， 是吧？熬制的时候呢，就需要慢火了。 对。 啊，不要急火了。 小火铁炖了。 哎，小火炖，这样出来之后，是吧？哎，就是琼浆，这个非常讲究了啊，琼浆玉液了，是。 相当可口。 哎呀，好极了。啊，你要说是不是里边还需要加点？可以加。啊，比如说有的加冰糖。 对。 啊，有的加什么呢？哎，有加蜂蜜， 嗯， 是吧？有加蜂蜜，哎，这就行了，是吧？每天晚上干什么呢？哎，来那个小碗，人家有讲究的，碗不太大， 对， 是不是？ 来一小碗， 哎，一小碗， 嗯， 是吧？然后每天晚上一吃，嘿， 对， 啊，这一晚上 再也不觉得口干了， 不觉得。很多人现在晚上睡觉之后呀，然后屋里很干燥。因为有暖气了嘛，另外呢，你晚上你不能搞这个，是吧？这个去调节室内的，是不是？那你只能睡觉前啊，调节调节，擦擦地啊，是吧？搞点这个屋里晒点湿衣服啊，是吧？搞点这个。那有的晚上睡觉特别阴虚的人啊， 对， 哎呀，这一晚上睡觉啊，可口干了， 是的，可难受了， 难受， 嗯， 啊，嗓子眼也干。啊，口里也干， 一点唾液都没 有，没 有， 没唾液、 嗯， 没唾液。哎，但是当吃了这个，哎，吃了几次，啊，这婴儿百合莲子羹啊，哎呦，就嚼着，不一样了。 对， 不一样了，啊，现在啊，不是说没有条件，这个条件有了，但是大家就不知道怎么能够，是吧？找着适合自己的这些方法。 是的。 是吧？你看这方法不就挺好吗？是吧？又提高了生活的啊品味。 嗯。 啊，这过去都是什么宫廷里的那个，是吧？都有身份的人用的这个。 对。 这个东西跟平民老百姓都不沾边。 在享受当中就把身体调了。 对了，啊，这提高生活的一个品味，啊，这个提高生活的品味和我们的养生保健。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将来是方向，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啊，会吃的啊，吃出健康来。什么叫会吃的？吃的又可口，又舒服，还有利于健康，而且和你的体质，哎，还得相吻合了。 对， 我说话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哎，你说，比如我们出这方子，啊，就是针对那些阴虚啊这些朋友。啊，晚上一睡觉，哇，更难受。他为什么？要是你说他为什么晚上比白天还要难受？ 因为晚上属阴呢。 对了，这一点上要搞清楚。啊，有的时候我白天还凑合，我一到晚上啊，又干的不行啊。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哎，咱们也给带一嘴，是吧？ 带两嘴才好了。 啊，说为什么我晚上要比白天严重？对呀。啊，你还离不开这个阴和阳的，啊，你又明白这个，你就，啊，就很清楚了。白天属阳，晚上属阴。 是的。 那就说呢，阴虚的人晚上要加重。 嗯。 啊，这你就清楚了，是吧？阳虚的呢，阳虚的早晨白天加重。 是的。 那所以这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谈到啊，要做一个合格的患者，是吧？什么叫合格的患者？哎呦。等有一天大家明白了，做一个合格患者是不容易的， 非常的不简单。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得慢慢的积累， 嗯， 是吧？为什么有人说了呀，久病成医，久病成医，是吧？人慢慢的人就清楚了，是吧？有的问你什么时候啊，你怎么难受，什么时候难受，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人有的人说的非常的清楚， 嗯，没有总结出来规律，有的研究就是比较细心。通过几年自己的身体这个病总结出来了规律。 什么叫久病成医啊？你自己得对自己，是吧？谁最清楚啊？ 只有自己对自己的疾病和身体最清楚。 对了，比如说看病去就问人大夫，是吧？所以这有些东西啊，还搞不清楚了。首先大夫得问你，是不是？你得给大夫提供，是吧？提供什么？提供你什么时候难受啊，是吧？几点难受啊，是 是白天难受，是晚上难受啊，是饭前难受难受啊，是饭后难受啊，是大便前难受啊，是大便后难受啊，等等一系列。 对， 是吧？然后问你，你难受时候是从哪儿开始啊？ 嗯， 啊，你难受的感觉是什么呀？这些情况都得需要你自己去提供， 千万不要稀里糊涂的。 所以我们有些患者为什么说不合格呢？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好像不是他看病，就这样，你就是吧，就影响了你这看病的质量。你不能给大夫提供啊相应的这些数据啊，大夫怎么去看病？一个方面通过检查，一个通过你临床的一些症状表现，是吧？二者结合起来啊，这样来判断你的疾病，是不是？ 是的。 啊，所以这些情况啊，看病是这样啊，养生保健也是这样。 对， 是吧？你必须得清楚啊，我为什么晚上重？晚上重的哦，这回我听明白了。凡属于阴虚的人，晚上加重，这不就清楚了吗？ 嗯。 除了这个还有吗？还有。 还有。 什么加重啊？淤血的人晚上加重。 嗯。 有淤血的人难受。你看看啊，发现了。你发现的是心梗的人啊，突然犯心梗了啊，突然这个人死亡。大多数什么时候？ 都在夜间。 都在夜间。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格外注意了。啊，你有心脑血管的病啊，特别诊断出是啊冠心病，对吧？ 嗯， 诊断出我有冠心病啊，我堵塞了 80% 了啊，堵塞了三处了啊，最高的是堵了 90% 了啊，还有两处啊，一个 80% 了，还有一个 40% 了，这个你要格外小心了，是吧？什么时候容易出现危险？就是后半夜。所以这些说你都不了解，你说我去防，一个防字那内容太多了，我们能不能教给大家点具体的，是不是？怎么叫具体？这不就具体了吗？这就叫具体了，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吃这银耳羹，是吧？阴虚的人晚上吃效果就好， 对， 是吧？他要比白天吃他就好， 嗯， 这你得告诉人家，是吧？另外的话你说了啊，这个晚上容易心梗的人容易造成啊疾病发作和突然造成心肌梗死，那你就告诉他了，怎么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嗯， 啊，你都得说清楚啊，你别说这个防啊，是我知道防，谁不知道防啊？天天喊防，你给大家弄点贴近点具体的东西，啊，你告诉人家晚上饭千万别吃饱了。 哦，晚饭要少吃。 你看， 嗯， 是吧？哎，他想知道的时候，你告诉他。这个效果就有了。他有不在乎的啊，有不在乎的，嗨，什么注意这注意那个啊，羊也让你走，你谁也留不住啊。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是不是？哎，不让你走，你想走还走不了。 那种听天由命的说法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没错。 嗯。 所以啊，在健康问题，我们为什么说啊，是吧？他不是单纯的讲一些知识啊，讲一些方法。不是的，他没有这个健康的意识，他观念不在那儿，你再讲多少方法没有用。 对， 所以这三者呢，哪一者啊，哪一条啊，都不可必不可少。 对，缺一不可 啊。健康意识要有，嗯，健康知识要有， 健康的方法一定要会 啊，方法和措施要有。 嗯， 这三者有机的结合，你才能产生好的效果。是不是这样？ 你才能保证健康和长寿。 对啊，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啊，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